这天戏迷回家转，那正赶上他爸爸手里头包大葱，那戏迷想起来楼台会，啊，拉着他的爸爸叫梁兄啊。举杯中奉两三杯，那应得雨色欢喜月伤悲，喜的日今日与他总相违，悲的日眉毛阴阳一拆开，只见他喜气冲冲上举眉，我只得强颜欢笑洒绿带。拳头打了一个乌眼青啊，这戏迷他呀捂着眼睛放悲痛哎，抽抽搭搭又喊两兄哦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咱们俩同床有三年整，今天你不该分来无情，我为你违抗过父亲的命，是我为你啊拜托师母配婚盟啊，下山我引言把你领，我至死不嫁那马相公，啊，别看你把眼睛给我打肿，死了我也跟你有爱情啊。